D100 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即是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它就會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想參與或者是干預對香港的政改的作用是適得其反的。 政改就一定是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事，我們一定要做的，我們不能夠坐在這裡靠外國人幫我們做的嘛，但是我們自己做之餘，我們都需要國際間起碼都出聲的嘛，如果不是就關門打仔咯。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早晨，宇文今天跟我們繼續在這裡迎接新的一天。身體咳可以咳很久，好好保養，真的未試過。喉嚨要好，耳鼻喉這個是很重要。收到，林伯，富哥，收到，保重一定會，大家都是。 搞掂鐘節目預告，有這個你說他是民主之父又得，你說他是漢奸又得，任你好多外國報章這樣稱呼，任你這個稱呼，不過他自己一定說自己我就是李柱銘，絕對不要叫做李柱銘，你李柱銘，陣間九點鐘跌十點鐘就跟我們一起在直播室聊一下。 富哥他說他是民主老人，民主老人或者普通黨員，今天找他來都對，他一出聲上了蘋果的頭條，英美兩個唱雙簧，大公文匯、東方今天也都頭條，說到我們都小心行事，這樣那樣，不要做英美哈巴狗，這些越來越厲害，如果今天馬丁說的話不對，明天聽日報章又繼續 不對，馬丁都會繼續，我覺得這些外國報章、香港、六八九之流，真是後知後覺。原來是阿爺不禁制，沒有指示不敢開聲，一向都是。 頭一個小時我們看看有什麼其他的新聞值得我們講講，作為預備，不過當然政治上都少不免，其實繼續我們特首可能都會講一下從中英聯合聲明之中，例如自由行這個問題，我覺得特首似乎 現在變成自由行了，為何是自由行？為何是自由行之父？是不是自由行之父呢？他是的，他為何這麼威風呢？他說他2003年的時候，自由黨的認識已經批准了，他真的有認了，他說2003年他接受亞洲周刊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2003年的時候，為了盡快落實自由行，冬天去到北京去覺見北京的領導人的時候，大褸都沒有脫，就立刻去見大褸。冬天怎會脫大褸呢？這個都不合理。接著北京領導不要說不關心香港，頭第一句就跟他說，喂，你 我們大陸一開放自由行的話這裏門關不了到時預期居留、治安的問題全部都出現了香港能不能受得到我想問一下他去到北京談自由行的時候他說見到官員進去大樓都未出現是啊 他自己不脫褲,他差在美港,我每一罐一齊入廁所,褲都未脫,真是差不多了 對於香港的警方、入境署、海關有信心可以做好的措施 他這番說話是2001年12月份接受亞洲周刊訪問 他當年還在說,現香港開放自由行開放得不夠大 說青島都應該開放難怪到現在,我們自由行已經令到很多香港人在廣東道 都不要說了我想很多人都不敢再去廣東海洋公園迪士尼所有的郊野公園如果是睡得比較舒服一點的紮營的都差不多淪陷不過現在梁振英似乎又蠢蠢欲動人們說大哥我們的容量不夠然後他說如果適當地擴大接待能力接待的容量 現在受到很多帶來的壓力的地區可以減輕壓力是不是想繼續擴大自由行的能力這句聽到你是不是得人害怕大家不如聽聽他究竟怎樣說從積極的方面看我覺得整個社會既然我們知道旅遊業對香港經濟對我們就業的好處我們是不是應該積極去想一下怎樣可以擴大 適當擴大我們的接待能力擴大我們的容量使得現在有些受到人多了而帶來壓力的地區可以減輕一些壓力減輕一些壓力即是怎樣呢我真的不太明白從積極的方面去想現在我們香港已經很多人覺得真的人太多你有些東西你怎樣去擴大你可不可以立刻擴大到 廣東道條路闊一倍他現在其實可以的你可不可以海洋公園就算你想想海洋公園我們用50億當年我們立法會撥款50億來擴大海洋公園的範圍到現在都還在做你不可以一下子你的變魔術香港就是這麼大就是這麼大就是這麼大 你又不可以把地鐵突然容量多了那些自由行的人迫爆我們就算你非繁忙、非上班時間你都看到拖著一個夾兩個夾你真的受不了林伯我知道我們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我們所有的交通設施都變成叮噹的八寶袋將我們收起的時候到時再放出來這樣解決問題 你又能否將每一條行人路的位置給國內同胞蹲在休息呢胡哥你說起這件事你知不知道有一天我去尖沙咀海港城在一個名店的外面的門口的正中間三個年輕人二十多歲穿得很漂亮的內地纖男和女都有 男女都蹲在那裡女的穿在裙子然後職員不好意思圍著他們三個轉了很多圈最後自己浸之後跟他們說不好意思我們這裡不能蹲你猜那個女生怎麼回答我們沒有阻礙你還有很多路給你們走還有有時你看到他們排隊 就算他不打尖他們排隊的文化都有趣一定身貼身就算後面多少位置都好他是要在你後面下巴差不多跟你貼著你的背部他們是喜歡這樣所以有時這個文化的差異我們其實希望能夠將我們的文化我不敢說我們比他們很文明得多 我不需要用文明得多來分野 但是確實每一個國度人與人之間是有一些標準是希望尋求一個更加舒服進步的文化生活而不是全部金店的金被他們納曬大家看到金好像發光接著就名牌全部這些你想想錢從哪裡來你想想錢從哪裡來我們覺得確實香港的自由行例如我們的店舖租多貴零售搞到這樣你是影響我們每個香港人每一天的生活我們的經濟的負荷我們因為零售的租金貴而帶到衣食住行全部都貴了香港就是受害者你怎樣能夠再擴大也有很多強國的同胞告訴我們我們自由行不下來你吃什麼 你吃屎啊這就是觸動到我們香港人的神經他們用錢來搭三四十年前就是我們回大陸一代二代紅白藍交代今天就是強國人民的同胞拿著一些很漂亮的夾下來香港左推右推買漂亮東西來去 促進你們香港經濟這個就是富哥你自己回大陸有多年的經驗我回大陸上一次應該是2010年世貿就是跟著大隊立法會議員去上海唯一一次去上海 北京反對臨時立法會大聯盟1996年當時還有一張我的回鄉證拿著反對臨時立法會大聯盟的10萬個香港人的簽名坐著港龍的航空上機落到北京的機場北京叫什麼名字首都機場北京機場一落機 在窗口看上去看到有很多解放軍駝著AK-47在飛機前前後後地走接著就不用下機原機遣返一張所謂黑名單是白色的不過看到百多二百個兩頁紙看到全部當年我們民主黨的中常委立法會員的名字那張是我親眼看到的白 名單不是黑名單原機遣返說回自由行那次很自由我自由行飛上飛落可以這樣飛來飛去那你怎樣看梁振英無緣無故在昨天那些粵港聯席會議我覺得這個人他是完全跟香港人脫節的 前一天就說要跟我們香港人零距離今天雲爾綠就說梁特首又再推翻昨日的我究竟他不是推翻他失憶是短暫性的記憶這個當然梁特首怎樣推翻昨日之我雲爾綠我們一會兒看看同事的segment錄成怎樣 今天還有些什麼頭條因為今天只有一個小時9時迎接李柱銘有什麼加電費加電費中電加電費我們好像香港人都麻木了對加價這件事都覺得罵幾天可能又這樣又會停一停人們又會忘記那你沒辦法的他獨家供應而已 說回中英聯合聲明好嗎接下來半個小時馬田未來之前我們先做一些熱身做一些熱身然後1831138大家都可以打定來如果你想跟馬丁聊天今天我們都會有一些時段接聽電話1831138有李柱銘今天環球時報都好像開始 發工了,余文 稍後我們回來就可以跟Martin有意見 在國會裏面被人打的是國會是一個人家在自由民主的角度 是一個什麼國家呢?是一個什麼政權呢?是一個封閉的政權,是一個沒有民主的政權。所以我們的普選又搞到這樣,我們都是叫做出聲。英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在聯合國登記了的法律文件。英國人出聲,昨天馬丁也說了。 跟美國人出聲是不同的剛才我們都專門把那段說出來馬丁也說了香港人的事始終都是不過香港是一個國際社會英國特別是也有很多公司很多商界在香港打等這些都要好好關心自己的國民的商業利益都是其中一點人家寫一篇這樣的稿 說一下你那個人真的會支援你嗎他肯定覺得真的會的 遲些他就會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想參與或者是干預對香港的政改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政改就一定是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事 《風波旅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信報的雲耳錄今天又踢爆梁特又再推翻昨日的我 他說昨天我們的特首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提到自由行又說整個社會既然知道旅遊業對於香港的經濟就業有好處我們就應該積極去想想怎樣適當地擴大接待能力容量使到現在有些受到人多了而帶來的壓力地區可以減輕壓力眾所周知我們的特首一直被譽為什麼自由行之父 但他回應自由行的時候前前後後出現很多個說法很多個版本有時都拗頭要講特首成功爭取的自由行要講回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論壇當時還是候選人的梁振英就說 等內地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不需要團進團出以個人遊的身份方式來到香港旅遊 而自由行就是2003年簽署的CIPA的主要內容，當年是我負責和領導人談的，意思明顯就是表達自己成功爭取自由行，換句話說邀功。到了2012年6月， 我們的特首還未正式上場的時候，曾經跟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見面。王家和當時引述梁振英的說法，就說若果一旦經濟下滑的時候，到時可以考慮再開放自由行城市，甚至擴大深圳一簽拖行的政策去到全廣東省。梁振英也沒有在會上提出現在就要凍結自由行的城市數目。 可以看到梁特首對於推動自由行一直都是很積極的，但由於自由行實施以來中港矛盾加劇了，加上水貨客的肆虐，嚴重影響到居民的生活。到了同年的9月，梁振英又不擴大深圳一簽多行，決定無限期擱置非深圳戶一簽多行來香港新措施， 在全面評估本港旅遊設施、口岸的接待和承受能力、自由行和水貨客對民生影響後才考慮重推。 加上到2013年頭， 香港發生四通假期要旅客睡旅遊巴士的事件，當時梁振英曾經警告留意到農曆年期間香港多個景點的旅客接近飽和， 亦知道社會關注旅客增長對市民生活的影響。他更加說不應該只是盲目爭取旅客人數上升，應該顧及經濟和社會效益，以及不要影響本港市民正常的生活。有人以為我們的特首亦顧及到本港居民的感受和需要，不會盲目推自由行。但沒多久，隔幾個月， 特首昨天又重提自由行，更加說要擴大接待能力，容量去應付。換句話說，擴大自由行似乎是蓄勢待發。但說回頭，不知市民又消不消化到我們的特首五時花六時變，他對於自由行的語言藝術推翻昨日的我。 他明明說哪樣，昨天他喊粵港合作，當然要告訴別人我們可以繼續不夠人，還可以的，你說我們很大壓力，不會，我們一定會舒緩我們現在的情況，再叫多些自由行來哄一哄人，然後如果你在香港遇到人告訴他自由行很多人，我們不可以盲目開放那麼多城市。 如果你聽到市民的聲音就不單止說自由行，就說你每一天有150人來，我們香港又不是得事的，那150人騙過來的。所以宇文你怎麼看？我有個擔心，自由行梁振英昨天這樣說出來，自由行之父會不會將一簽多行死灰復燃？ 死灰復燃，這個我最擔心的，因為現在600多個城市開放了49個，即是還有500多個可以開放，開放了49個城市，人口已經有2.7億人。如果開放了你有沒有資料啊？ 500多600個城市已經多億了，大家都不敢聽了，那幾多億了，香港我們1100平方公里的面積，難怪他要用郊野公園，原來開拓郊野公園，夠膽不如填了海多利亞海港的用途，填了它，然後就讓人可以在上面一路走過海，不用搭地鐵，那就解決了林伯剛才你說地鐵 有沒有這樣的負荷能力，根本不用坐地鐵，走路過海就搞定了。所以梁振英這個政府，我覺得政改他似乎又落後於形勢，也要林鄭出馬。今天看到報紙開始林鄭蠢蠢欲動，建制派也開始 約梁振英多於梁振英，梁振英說大哥不要計算了，找梁振英真是死亡之吻，死多幾錢重。但是我自己的評估，誰做都誰死。你覺不覺得，我自己覺得從來很少要政務司司長在這些問題上面， 因為政務司司長是隨時要接棒，隨時要你的老大一個不小心又腳痛又腰痛又頭痛又手痛周身骨痛的時候，就由他接手。如果大奶媽做到根本筋疲力盡，不能再湊嬰兒的時候，你的老大又不行，是不是這個也都 曲線地我們的計劃B是有機會，即是曾俊華坐地起駕，兼且看著形勢避開風眼，繼而之坐上寶座。我突然間這樣想，我沒有深入了解過這個問題，但為什麼要找奶媽來這麼高調出手呢？我覺得 有分工是吧，你過去沒有，過去你看到其實政改時候你基本上政務司司長這個人，譬如你起鬧那一刻唐英年就不斷出來起鬧在後面用一個公子哥兒的手，差不多過去都很少舉過，站在前面的應該是林瑞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你很少見到政務司司長在這些問題上面，過去這麼多屆政改上面是很少這樣處理， 那是不是說譚志源又不夠班？我覺得未必是，我覺得背後是有些問題，我覺得中央 梁振英不行，如果我能夠殺出血路，可能真是我坐上去寶座，就不是曾俊華，又是誰流的血？這些血可能是大家的血，殺出血路是不出奇的。我自己就會這樣看和分析，突然之間 在這兩個星期裏面突然發生，以及在10月立法會開羅之前做這個攻勢，兼且今天開始有訊息說建制要約林鄭吃政治飯等等，空穴來風。 這是不是跟你以往自己 經歷過處理過的，其實是很不同的。我剛才說政務司司長處理政改過去是甚少，甚至沒有，全部都是由特首以及政制事務。不過可能以前林瑞麟很強硬，林瑞麟想著自己有機會坐上政務司司長之位，於是乎呢 2010年你看他很硬，他是跟曾蔭權兩個拍住上，繼而之就希望堂堂做政特首的時候，他就能夠坐上 那些血可能是他們各個行政會議和特首之間大家乒乒乓乓曾俊華真的懂得打劍西洋劍他就將自己的花劍放在武俠小說一樣插在自己的背後面不動如果需要了拿出來坑兩下通常人就出口 笨人就出手林伯你不要說這個花劍可能會有用因為論中國政壇上在這個階段誰先出手的話就誰死先通常不出手躲在後面那個可能最後就坐得正所以富哥說得對我自己覺得這個是的因為你見到通常特首的真正的主旨 立法會選舉不會沒有這個功能界別不會沒有這個分組點票不會將這個五人的超級區議會變成地區直選理由就是因為一人兩票多好怎會變成一人一票呢這就是當年2010年民主黨愚蠢了你如果政務司司長要做這些事的話你說哪一個做都死了所以我覺得就推他入深山 推落山崖不過林鄭當然覺得算了她可能這樣想退而求其次都沒有機會坐正不過希望日後繼續做阿姨做一天又一天做阿姨都有機會坐正不是做小三嗎你不要這樣吧林伯我們不要用這些術語 又是一個梁姓梁的那個叫梁朝偉竟然有周迅做小三這個就封存於娛樂的點子你在政圈裏面究竟林鄭是阿姨還是阿三呢我覺得她一輩子暫時到這一刻我的評估她只會繼續都是阿姨 於是我覺得他只是繼續努力保住他自己做阿姨的位置不過希望搏一搏所以梁振英政府到這一刻已經是禮崩樂壞昨天我們說的零距離和市民零接觸但是今天天馬難說梁振英政府 接觸民情的病態常態化為什麼叫病態常態化呢天馬蘭究竟說些什麼呢我們聽聽天馬蘭今天在《蘋果》的專欄寫說我們特區好像有病病態和常態化他說 越來越相信梁振英是一個外星人星期日地區論壇垃圾數之後梁振英竟然形容論壇秩序一場比一場好又說這個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必經的過程他又說民主生活和決策的程序不能夠有躁動地說希望會場秩序良好是一個好的開始日後論壇可以什麼常態化正常化 如果梁振英心目當中香港政治生活是這樣的水平的話大家不如搬回內地住好過了反正香港和內地已經一體化沒有分別的了有少許常識的都知道這裡以鼓掌形式做的所謂的論壇是一場經過策劃經過安排的公關show出席的用建制派的地區裝腳安排街坊為主 搶籌安排旅遊巴一車一車送老人家來基本所謂的街坊都是場景來的，試問一個正常香港人有什麼迫切性要倒塌這麼早輪籌為了見梁振英？好了，第二天聽眾打電話電台踢爆了，說要老人家為梁振英撐場，一早輪籌為了區區幾百元，實在是有虐待老人家的嫌疑的。 也有聽眾比喻作為北韓領導公關show，結果又是犯眾爭，衰收尾。本來這條公關show走過場，不過是在施政報告前後扮聽民意，不要自己騙自己，以為真的跟民眾溝通。以往老懵懂也好，煲胎也好，明知是假的，出席的是世界粉絲， 所以都不會自吹自擂，不要太當真。偏偏梁振英將假民意、假親民當為自己的賣點，大言不慚，無恥地形容秩序什麼良好、什麼好的開始，還扮了代表說什麼民主生活不能夠躁動，視為在教訓香港人。究竟梁振英是什麼人呢？將一場用錢買粉絲的地區show當真， 他究竟是否有病？香港逐步逐步變成澳門，再變就變成深圳，大家看到的，有目共睹。為了梁振英自我感覺良好，動用超過700個警察布防，用小便宜去引誘老人家撐場。台上三個人跟足內地領導所謂的casual打扮，齊齊做山寨的領袖。 建制派人人都可以換醜，但長毛不行。CCTVB新聞用了近20秒播出高達斌挺梁的聲明，梁振英最終竟然可以逆線行車避開示威的人士，整件事由天水圍黑色涼粉圍和開始，一個正常香港人都覺得這個政府有病，做事無規無矩已經到了底線了。 但在梁振英眼中竟然就是常態化什麼好的開始，將病態常態化，正正就是梁振英施政一個大的特色。假如香港人今後的所謂民主生活就是這種貪小便宜、騙老人家、欺負老人家這種水平，這些quality，看到香港到了指鹿為馬的地步。香港人為什麼已經好像沒有火氣，還是已經 到了絕望準備大爆發的潛質。CY病態常態化，這個真的很糟糕。當一個人如果見到一些不恰當、不合理的東西，亦都好像沒有什麼能力去改變，就會漸漸就成為了習慣。這個真的很糟糕。 就好像你看到周街垃圾一樣，你看到周地垃圾不欠了我扔多一張，這就是人性的軟弱，人性就沒有一種，如果抗疫能力又再低一點的話，你就會覺得香港人現在於是乎就又說不如移民，不如走。傅哥，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某程度上這個是每個人的，當你如果真的有能力走的人，他在軟弱的時候， 又或者我怎能敵得過共產黨，以卵擊石，又或者是在高層。有些人反過來說，心入苦穴，如果要移民就移民入內地。說真的，那個人可能當然自求多福。他可能覺得，不過這個可能是一種慣性的覺得，主流上，不如就 這些叫做怎麼說，隨波逐流，你甘願做隨波逐流，不如八九六四就有這種文化。大學生為什麼八九之後，國內大學生你還說什麼理想？不說理想那些多好，飛黃騰達發了達了，大班說齋發達了，大家都一起去找真銀，貪污舞弊，做了最大的貪官， 你誰說理想，就吃米田工，那些人就一窩蜂 還說什麼理想講理想的被拉講理想的被拉近期那些大V被拉全部都是當年八十年代講理想那班人所以可能有一個很大一班人覺得很大群一班人就是隨波逐流所以你問我怎樣有時我們是要自己反省自己要跟圍內那些自然是有理想人聊多些因為真的人是會群體動物 有我們D100,繼續講真話,行公義,為什麼所以要請李柱銘上來,大家可以問一下他,李柱銘一會兒進來直播室,138,138,大家可以打來,一起談。我就形容他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裏讓一寸的話,遲些他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想參與或者是干預香港的政改, 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政改一定是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事我們一定要做的我們不能坐在這裡靠外國人幫我們做的但我們自己做之餘我們都需要國際間起碼都出聲要不然就關門打仔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與民嘉賓民主黨創黨主席曾蔭基本法草委李柱銘陳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李柱銘都是民主黨的創黨主席再加上大公文匯的眼中釘 走狗漢奸賣國賊李柱銘就在我們旁邊早晨馬丁歡迎你還拿著這個黑色的不是深藍色你知道我吃藥的我真的看到這些都以為是黑色的今天跟馬丁話當年我相信馬丁昨天我們電話訪問意猶未盡<笑> 你剛才說笑通常我們的問題你都可能答非所問有些事情想跟我們說這幾天你今天都應該看那些報紙我相信你明報今天的社評已經未正點名你知道明報社評是誰寫的劉俊濤這些你都很熟悉他做過你學生外力介入 陶添差移民主派物語未應合流我們就用這個來開題馬丁你怎麼看或者因為師傅教落逢接受訪問記者問到電台問到你不用理他問你什麼你喜歡答什麼就說什麼剛才說到我漢奸不如我講講我頭一次被中聯辦說我漢奸我那時候剛剛在美國的 最差的就是這樣你怎麼看好了現在來到這個時局還有一道你剛才說文匯大公其實我很久以前已經跟我的職員說你要看著文匯大公如果有哪一天不罵我你就告訴我我立即做錯事你這幾天是不是做得很對的事我當然開始不停地又開火罵你他經常忘記了一件事香港問題國際化就不是李柱銘走第一步中英聯合聲明都未頒布之前其實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幕後做了很多功夫而且做得好要讚他們 是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欧盟那边加拿大日本澳洲纽西兰全部就叫他们麻烦你支持我们的入声明现在就来颁布了颁布了希望你高调支持因为怕移民潮继续下去他们想停止这个移民潮果然做得好联合声明什么时候颁布呢郑家富 聯合聲明是1984年12月9月9月差3個月而已9月多少日呢26號1頒布的時候即時好好反應非常好所有政府都出來了支持支持支持移民潮也停了那時候他們要將這個問題國際化叫人家支持還要強調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國際的協議在聯合國登記了最近中聯辦還是這樣說所以保障了香港各方面的自由不用擔心聯合國登記了現在你說其他國家是支持過你一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家和政府如果看到不對勁有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起碼 幫香港人說句話呢是嗎他一直支持你都到現在譬如英國政府都是支持你聯合聲明基本法的說得很清楚的沒有人說香港要獨立的所有政府都不要說的大家都支持一國兩制但你自己不支持你自己不是港人治港你找共產黨來治港所以我說其實英美這些說的其實不夠直接應該說 不是這樣的港人治港不是黨人治港民主是你自己基本法寫出來的本來回歸頭十年就不可以民主但回歸十年後就可以有民主有普選這是普選就是我們香港人的最終的目標現在我們說2017、2020就是最終的目標是這樣的為什麼還要篩選為什麼還有一些人不喜歡的就不讓你 入閘不讓你出閘不讓你跑那破壞了自己的對香港人的諾言馬丁在你的記憶當中你昨天就略有一二的片段說出中央當時北京政府怎樣拉攏英美國家的支持在你記憶之中他們其實是那個能力上或者那個 驚恐香港移民潮而要拉攏英美政府來說服當時一些香港所謂的政要在這一方面昨天你就說23個基本法的委員港方有五個你們華叔啦 鄺廣傑查良鏞就退出了有位廢移民過身剩下18個18個裏面89、64就走上去有11個聯署了當然我們今天就不需要查證哪11個不過有幾個我們都相當大家都敬重例如廖耀珠等等那班人的聯署要求當時你印象中你理解的 中央政府是不是很騰雞他們是很緊張的我覺得因為我不在為什麼呢因為香港的草委18個之中的11個聯名我反而想知道哪7個居然敢都不敢聯名這是很英國的事大家都看著那時 80萬人上街上了兩次其他還有幾十萬人上街不是每天都有的幾十萬人上街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覺得不對勁大家都覺得應該加速民主步伐為什麼還有七位既然其他11個都簽了為什麼你還不敢簽呢但當時你的理解就是他很騰雞之餘真的找中英 以前是不讓英國人參加的我昨天說了今次是主動找的因為搞不定了馬丁你是不是電話還是哪一個我們的電話我怎麼有聲音因為認識到他可以認識到他北京政府還是英國老大不是我們直播室沒有雪櫃很多人偷聽現在美國老大有份偷聽我以為只是共產黨現在原來多些人偷聽 馬婷,你剛才說,當年中國政府怕移民潮 今時今日,他還怕不怕? 當然不怕 我想他現在的心態就是你這些人走就走多些樓拿出來賣即是想我們多些人走他又可以將強國人多些送過來香港但香港的國際城市很快就完結了另外一個中國城市共產黨管你現在最慘的就是 我們的梁振英是對北京都不用北京在香港的共產黨已經聽完了譬如廣州其他中國的城市是不用這麼聽話的人家會為自己的地區自己的城市的利益你看他昨天出席那些聚會就看到兒頭擺尾而已不是他一隻鋸來的共產黨一隻鋸說回你今天特地拿一些歷史文獻上來 你一坐下來就給我們看深藍色的草案 1995年2月版你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竟然有些全體選民投票來決定選舉的方法你講講究竟當時中方是否比你的印象中比現在更加開明 你緊張的時候就太大聲了我都不知道你怎麼處理你上來是答我問題你不是來挖苦我的大家都創黨一齊你不用這樣我雖然退了黨大班坐在這裡都不會疾你的這句多大聲那你回答了嗎回答了那時候這個就是第二稿 這個版本有沒有公開派發過我知道你們內部的公開第一稿也有第一稿就是1988年4月印的徵詢香港人的意見當時政改方案不是政制方案選特首有多少個選特首有五六個選立法會也是五六個我現在看清楚總之當時也有這些草稿發展你給我的印象就是當時是 比現在更加開放現在一會兒說要在前面守著一會兒就說守尾門當時譬如第一稿的時候當時討論了很多意見拿出來附件一那裡說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一二三四五個其中一個我提的最民主的第二稿就只有一個了第二稿就不准那麼多方案了因為討論過了 有諮詢過大家要表決每一個條文和附件都要三分二的草位通過其中有一條差一點不夠不過那條跟現在就沒有關係關於國家行為國家事實那條就不夠三分二我當時也奇怪為什麼呢原來我相信現在看回頭就是 共產黨覺得這條可能寫得太鬆所以他們叫他的人叫他的班人就不要通過他故意不要通過這裡第二稿的時候是什麼情況產生的我要講這個歷史很有趣就是去到八八年尾的時候我就告訴這些草委香港人真的很想有民主他們就說我們想去香港看看 果然內地的草委全部落到香港當然見我們的諮詢委員會的成員還有很多各個團體、各界人士、法律界、甚麼界都見見完之後我還記得很清楚他們臨走的時候李嘉誠在他的Eagle's Nest即是希頓酒店頂樓 就請大家吃一頓飯一頓午餐我走進去的時候就看到內地的草委他們很熱烈走過來我他說李委員你經常告訴我們香港人怎樣喜歡民主我們現在親眼看到他說香港是不能夠沒有民主的是感同我們說的

那次沒有了,第四任沒有字,但十年後又再來一次全民投票 全體選民投票 2017年 在第四屆立法會任內就來一個全體選民投票決定是否以立法會的議員是否全部由普選產生所以對這個公投是完全覺得是正確的一回事馬丁你從這個歷史的過程當中後來我要加上去後來是沒有用不需要公投了為什麼沒有用是加速了 因為所以我們現在看附件一附件二就去到2007就可以有普選特首了早了一屆所以立法會選舉都是2007本來現在比2008後來停了一年因為有個臨時立法會2008就已經可以普選所有的立法會議員就不用第四任內第四屆內然後再表決是不是第五屆所以是提早了的 而且不需要過這一關所以當然它不是寫到一定要就是這裏麻煩了可字所以你看到《基本法》的過程可字就用得很合乎邏輯可也可以也可以這個很重要如果可就一定要我們應該有2007、2008已經有民主有普選但現在反過來人大作出一個決定他就說可以參考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來組成提名委員會可參考就是可以不參考可以跟可以不跟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那次打麻波那次的可就等於可以不可 現在這個可不能不可不可以這樣你可以回答我問你的東西又可以不回答那就諷之不回答以歷史為鑑來到這一刻我們回到現在2013年在英美再次出聲你再次被人說是英美的棋子<笑> 李柱銘公然賣國全力為英主子護航我證明我不是他的旗幟我就說他們英美出聲第一出得太遲第二說得太少 因為剛才我講的歷史這個英國和中國的協議一個締約的 就是交回土地出來就是這麼簡單他的協議所做的就是一件事交回出來其他就是中國政府所說的他就說這些是我們對香港既定方針政策不關英國老實的我們已經既定了不過現在就用一個協議的方式兩個國家協議方式就寫出來但是就說了我的東西英國政府有沒有做到好東西在聯合聲明裡有就是在那些附件上說清楚 因為那個條文只有12條其他那些就不得具體所以英國就具體一點寫出來是這樣他們所做的事但是最重要用鄧小平自己所說的他們的政策基本方針政策最重要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如果那時候這樣說誰政府支持你的聯合聲明就糟糕了我想問一下有一些律師馬丁我跟律師會的看中英聯合聲明最近去談開他有一個角度就這樣說中英聯合說明是聲明而已不是協議不是締約 大家各有各說你們第一段就說中國就拿回恢復行使主權英國佬就交回香港大家互相說出自己的聲明很容易回答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去聯合國登記做什麼你的聲明但當時你的理解為什麼不是可以一個更高層次就是他們是這樣想的很簡單我相信我現在相信的我分析的就是中國政府不想有什麼協議 他說那三個不平等的協議他不接受他現在就說我永遠沒接受過所以現在我只是聲明我收回你又要聲明給我他不用協議所以既然在聯合國其實問多一句交給通講交通之前你覺得 如果這個聲明真的去到一個罪惡劣大家真的完全香港反轉了你口聲聲說聯合國登記了有好像一個法律上的效果最終有什麼可以做呢如果真的有一方是違背當時馬卓安那時他是首相的時候是說過如果有需要他是要將這個問題如果將來真的有問題發生是他不排除去聯合國 法庭來解決他是說過這番話當然現在敢不敢做怕不怕會得罪中國影響了他這些商業的問題就見仁見智這一點會不會就是英國最近官員說已經有兩手準備隨時出手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們就一陣間隨時幫手隨時幫手不知道並幫口交給阿通講交通 我就形容他做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即是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他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想參與或者是干預對香港的政改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 政改就一定要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事我們一定要做的我們不能坐在這裡靠外國人幫我們做但我們自己做之餘我們都需要國際間起碼出一聲要不然就是關門打仔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嘉賓民主黨創黨主席曾蔭基本法草委李柱銘時間關係我盡快向這位 資深大律師作出了驗證的聲明和澄清。中英聯合聲明剛才你問我，我就以為你說簽那天，我就用1984年12月，其實應該就是12月19日簽的，你就說9月，你就反駁我公佈。接著中英聯合聲明我看到只有8條，你說有12條。 請你澄清一下，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就是12條。中英聯合聲明裏面的中國政策是12條，第一個是10clause，李大總。最重要的是12條。但12月和9月就分別是甚麼呢？9月就是頭一次公佈，大家知道他們協議，一路談了這麼多年，但不知道結果是怎樣，就那天就公佈。其實那時呢， 是新華社也有遊說我的，是李柱文公佈之前一個星期，他就請他和太太請我和太太吃飯，他就說現在這個聯合聲明就可以公佈了，寫得好好的，他認為，但是希望我能夠他一公佈的時候就能夠公開支持，因為怕國民黨搞事。我就說，那 我說如果你說他是好的，我相信你說，如果我認為是好的，我一定會公開支持。但當時你未看過全文，完全未看，但如果我認為不行，我不可以公開支持，我做不出。中央有什麼特別安排呢？中央就那天，9月26日那天，應該是下午6 時候正式公佈給香港市民，但電視台無線要約定我訪問，我不看看我怎麼行呢？那時候GIS新聞處，那時候的頭頭就是張大姐張敏儀，我打電話給他，我可不可以預先給我看？我當然不會 他覺得當然不會流出去外面，但後來我知道李怡也有，我們兩個人每人一間房子，有冷氣沒有窗門，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本聯合聲明的草圖，有沒有咖啡帶紙筆，原筆就這麼多了，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我就會跟他們說我就跟Michael Thomas說，當時你看的時候，現在最爭拗點就是可能那兩個字，當時你看的時候你的反應是怎樣的？那時不是，你現在說聯合聲明，聯合聲明不是這樣寫的，基本法這樣寫。 我相信明天大公文會，馬丁，我已經想著他們的頭條怎樣罵你。你剛才說到馬卓安當年這樣說，是不是李柱銘現在是預備叫定英國的政府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挑戰，去聯合國挑戰中國政府呢？這個一定是，但這個說話不是我說，是你說的。<笑> 陳先生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做呢？現在多了一個小漢奸。陳先生，現在我們看施偉爾那篇文章，他是用了support。陳健民教授就說那個support可能是道德上的支援，我覺得他唯一對我們有用的就是麻煩他們出聲，叫共產黨，你尊重自己，遵守你自己的諾言，你的基本方針政策來的，不是我們的，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現在西環治港怎麼說得通呢跟著那些民主原來是假的民主怎麼做得到呢我希望他這樣幫我們但其實剛才這樣說英國是不是真的可以上國際法庭來做這件事呢當然不想啊為什麼老實說對英國政府來說香港是比他們很大頭痛的現在是煩如果他真的根據良心來做很不行的那又怎麼呢 是不是真的提出聯合國的說呢當然不想怎麼做生意跟中國所以香港現在對英國政府來說可能是一個煩惱但起碼他肯寫一篇文章都像人樣但我覺得完全不足夠而且這麼巧又好巧 講回香港現在的形勢剛才你提過《基本法》附件一說到全民公投來決定的選舉方法現在香港鬧得熱烘烘的全民提名學民思潮的一些建議甚至有個約章民主黨、工黨、民協等等還未肯簽的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局呢還有你怎麼看全民提名這個陳宏毅都說過公民提名就說問題不大沒有違反基本法不過拿去提名委員會篩篩而已日前民提名之後那個人譬如提名余若薇可以拿去提名委員會篩篩走他你怎麼看這個現在的局怎麼拆呢 當然我不可以接受一個這樣的篩選起碼他有些人樣起碼不是那麼離譜因為你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問你最大的廣泛代表性是什麼呢就是所有選民所以基本法第二稿都是這樣寫的讓他們決定所以現在這些年輕人提出來我覺得這些年輕人聰明但我們怎麼要談談都不行考慮一下都不行 但是怎麼看最近民主黨特別是張文光他提到這個約章是分裂泛民我和張文光現在沒得談的了他捧孟聯我捧車路士一向都是的那我又捧孟聯大哥那我和你都叫有得談的是吧你沒得談是不是真的這件事你覺得民主黨這樣的形態一個這麼簡單的約章這裡我覺得我們最傻 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我覺得大家都不應該在問題上糾纏我們應該團結一起現在已經益了共產黨我們自己已經分裂了自己在砌現在百花齊放的時候現在民主派都是想拿一些方案出來然後給國際專家看一看是否真的合乎國際標準如果不合乎國際標準就篩了出去剩下那些合乎國際標準然後就公投 讓香港人公投然後就選一個出來一個方案這樣我現在做這個過程為什麼這麼緊張呢當年在聯合聲明發表之後就說草委應該是不是要開始工作你就建議說要早一點英國人說遲些反而是共產黨說要快一點聽你意見我就說要快打鐵趁熱我記得頭一次在北京開草委的時候又是吳建帆 他就跟我說他說李委員你不用擔心他說這個聯合聲明現在在香港得到這麼好的反應我們很開心他說如果我們現在這個草委造成那個基本法而得到的支持度是小過聯合聲明就我們失敗很清楚的如果今天共產黨肯聽你說就好了早點 不是聽我說聽他們自己的專家有良心的人說就已經可以了即是今天已經不見了不是我他們這批人是很好的他們在外國讀法律的馬鐵如果是這樣你覺不覺得今天的共產黨和當年的共產黨的質素真的差天共地我覺得未必質素的問題現在我不可以說他們沒有好的人很質素的人而問題呢 現在香港入了袋囊中物那時候想拿就是這樣香港入了袋兼且已經有一個共產黨員作為領導亦有很多共產黨人滲透在特區 所以他在特區政府裏面可以一腳就篩走你就不用那麼重視其他人看不慣就走就走他現在採取這樣的態度因為目的所謂我們自己傻更更地說這些核心價值法治那些所謂核心價值對他們來說是障礙物阻礙他們 絕對控制香港的障礙物所以一定不要的那時候茶壺裏面的茶壺現在沒有了這套東西茶壺是好東西茶壺才是好的茶壺才是繼續用來沖茶說回剛才公民提名以及佔中又拉回來講如果這不是一個真正的普選我相信你會參與佔中 佔中和佔中覺得現在的共產黨覺得根本狼中物用你就拉完你就算了然後你覺得最後的後果香港人真的有沒有能力爭取到真正的普選你給一些鼓勵的說話有沒有能力爭取到就是正正就看我們肯付出多少很簡單如果大家都說不如你做吧那都錫身就糟了 但你怎麼看現在的泛民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聽我們D100之友打進來也好或者你看現在民主派你剛才說我們應該團結但似乎越來越不團結也都被共產黨的滲透或者影響越來越大妥協的理念好像越來越重你擔不擔心最終可能就是香港人就很失望妥協就肯定不是現在 那如果點解呢?我哋講緊係咩呢?講緊就是2017同2020呢兩個年期。嗯。我哋個選舉制度需要做出咩改變。嗯。那兩個年期就唔係我哋提出嚟嘅。嗯。係喬曉陽嚟香港嘅時候,應該2007,2007,12月29號咁嘅尾。嗯。嗰次仲我開始大個頭一次出席就嗰晚呢。嗯。 因為他在那你記得清楚一點了我試過一次今次我不跟你爭議9月還是12月他定了這兩個年期已經拖遲了本來2007年八雙普選現在變成2017年2008變2020希望有雙普選好了現在是講到終極了 即是最終達成一個普選的目標所以我們一定要2017一定要政府拿一個方案出來是合乎這個普選的目標因為人大釋法的時候變成五部曲第一步就是特首寫一個報告交給人大常委希望他能夠改變就是這樣希望他這個方案就合乎將來佔中這三位人士得到市民的支持 拿出來的方案希望他能夠接受但如果不接受這個不要緊他寫另一個也可以但一定要合乎國際標準如果合乎國際標準就沒事如果不合乎國際標準就佔中我們佔中只是我們作出一個犧牲而希望用最後的努力 再行前一步因為我們做的事情到現在為止我們又絕食又遊行什麼都沒用他不理你唯有 走多一步,是這樣而已 你的估計佔中能夠迫使到現在似乎越來越強硬的共產政權其實作用有很多言論都說可能適得其反你逼他根本就是逼他埋牆角根本就沒有效 於是泛民開始覺得都不要這樣了不如坐下慢慢談 很簡單,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未曾用過這些 方法的手段做到嗎完全做不到一次又一次延期上一次民主黨領了事情入了中聯辦中招了那時候民主黨已經支持了接受了我的方案我那時候的方案就是一次立法分期執行我就說不要說了每五年就咬一次次次都押後我就說今次很簡單 提出的翻釘方案2012年的五倍加五席我說照單全收不要跟他爭辯但2016年將新的五個功能組別的五席加回來這邊直選這裡就變成40席 功能仍然去30席，同時就取消這個分組點票。2012那裡就叫做甲部分，2016就乙部分，2017普選特首就丙部分，然後丁部分就2020就落實普選了，立法會議席了。我一次立法，我不要再搞，一次立法分期執行， 即是變成有這個路線圖的時間表了， 寫了直接法例的一部分，不過就何時實行呢，就到時才實行，但一次立法立法先，以後不要再搞了，以後你再想修改呢，我們民主派拿著三分一就可以不讓他修改到，但如果你不跟他一次現在講點數一次做了，以後我們怎麼三分二通過改任何事，我們改不到三分二，我只能拿三分一不讓他改，所以一定要一次立法。我成民主黨支持了我的，普選大聯盟支持了我的，但後來就被政府哄了，就只是講2012，對我來說是完全不重要的，跟著那些重要的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即係而家嚟個格局，你聽到最近有啲聲音咧，即係嚟緊嘅諮詢文件咧，甚至即係隻字都不提話，即係取消超級區議會呢個功能界別，而且咧，即係好似有一段落就會問香港人咧，你願意即係繼續保留，希望一人有兩票好啊，定係繼續一人一票咧？咁如果你咁樣問啊，講真，大家都知呢啲咁嘅問題，呢啲咁嘅諮詢。你咪即係同假諮詢冇乜分別，人梗係覺得喂點？如果你一路有 全部功 能界別，有啲人可以有兩票嘅時候，點解我本來而家有兩票，你就取消我一人兩票啫？我繼續我咪超級區議會，繼續功能界別存在，千秋萬世咯。所以你點睇啫？而家呢個格局啊，就算佔中拉完啦，最終咁強橫嘅老共，你喐到佢幾多嘢咧？我哋要做再要做啲乜嘢先能夠即係令到佢？即是能夠給我們香港人真正的普選呢，馬丁？ 我只能夠即盡力而為，是難的，沒人容易過的，在共產黨的統戰下統治下爭取民主當然是艱難啦，有些人就說不可能的啦，但我們是不是都要試試呢？即我覺得如果我們個個都說、哎、算了算了， 那就一定沒有了，但我哋大家一齐团结起嚟，系咪一定有呢？梗系唔系一定有啦。但起码我有呢个机会嘛。 但依家个问题咧，系泛民会唔会拖咗香港去行民主呢一条路嘅步伐咧？ 即系如果佢哋大家唔肯企埋一齐，咁当然系有阻碍啦。但系我喺呢一方面，我唔系睇得咁负面嘅。我觉得佢哋民主派唔理佢点样睇佢哋都好啦。去到尾啊，都系同路人。大家都行过民主路，而且仲行紧条民主路。虽然很多问题，大家睇法未必一样，但去到最重要的关头，肯唔肯付出？我系对佢哋有信心嘅，我觉得佢哋全部都肯付出嘅。 喂，最近咧，刘慧卿就话，即系有一段新闻好得意啊，话即系将你复活。即系 旧嘅 方 案。 我嗰次睇到睇唔到个方案两个字，我话咦？李柱明仲喺度啊，唔使复活啦咁啊！喂，你谂个方案咧？你知你个方案就系即系个生命力都 48小时收回， 相当即系啊，即系48小时你就收回啦。咁你觉得如果民主党而家党主席话喂，其实都可以复活翻？ 嗱，其 实睇咧， 有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想用翻呢个方案，咁就唔该佢挤自己个名落去，就唔系我个方案。 即系你唔再谂啦， 个方案已经。即我已经解释了、因为我最重要的就是现在不是妥协的时候，我想问民主派哪一个人你觉得你有市民的授权、是说2017不需要有普选特首、不需要合乎国际标准的普选特首、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讲的就是最终达成普选的目标，现在就是2017嘛、当然要对方喂交货啦、如果我交不到货要问他为什么交不到货、就不是现在说哎呀看你都交不到货了、我们就妥协了先了、不能够、我们哪一个民主派人有这个授权呢、没有嘛，没有就不要现在提出来咯，有什么理由提出来、 你记得我2010年呢马丁、即是我退党的时候又即都跟你即有相当多的讨论，当时你都我对现在我想想三年后的一天，你觉得民主党现在这个格局

聲於文。